校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是3年6班的 Elsa。 哇，你们 Elsa 的英文口说能力怎么进步得这么快啊？ 自从 Elsa 参加了大脑地图的课程训练， WCPM 口语流利度已经提升到每分钟150个字以上了呢。 WCPM 是孩子英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关键，现在就帮孩子预约免费的听知觉与 WCPM 口语流利度能力检测，请来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UFO 20 UFO 20。 大家好，我是星河广告副总经理李林芳，空中的梦想家，伴我工作，伴你成长，飞碟20年，就爱电你92.1，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杨晨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推开门，你我的身份就从我们改了名称，阁下我对抗是和双数的成，被单车很挥霍的青春，你我也曾期待黄昏，如今我忙是过度较真，恢复单身不简单，我们只剩下一半，心像单人冷晚餐，有种填不满的遗憾，回到单身不简单，好多人劝我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返，习惯昨日亲人今天变陌生，朋友听闻细心慰问，却让我像聚会多余的游魂，路途行程既有了变更，完成感觉不完整，你是我感情状态前任，恢复单身不简单，我们只剩下一半，心像单人冷晚餐，有种填不满的遗憾，回到单身无关，是爱不到你的遗憾。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杨丞琳的《丹》，华人女丹的《丹》。 华人女丹， 华人女丹曾经在你过年的时候跟你一起主持节目，你都忘记了吗？ 华人女丹， 对呀、 啊。怎么觉得这个人好熟哦？ 你过年特别节目《华人女丹》有去你节目跟你聊天呢，她有发言呢。 谁呀、啊？就大家就一起在围炉的时候，就是被丹生问到，然后觉得很困扰，该怎么办？ 你怎么会忘记华人女丹呢 ？Bam Bam， 太久没有出现了。 今天10月8号星期六有寿星生日 ，Hello，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年纪有点老，心不老的米国费欧娜。10月8号呢是我的生日，希望能够一直这样年轻，很喜欢你们的主持风格，青春活泼又开朗。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萧郎，10月8号是我的30岁生日，希望玛丽用70岁牙医老伯伯的心啊，那个我知道那个拔牙的勇敢。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角色是谁？ 不是不是，一开始都是要摸索的，摸索多一下才能出来。就是你说的，你那个拔牙有点不信任我，我就跟你说，我这看牙医看那么多年了，杠杆原理还是没跟你呀、啊。杠杆原理，你放心把支持交给我。杠杆原理，我一唱，那个牙就出来了。你那医生给你拔那么久， 什么时候跟我？ 庸医，庸医。 这个角色又是谁？ 有一次在马克信箱的时候啊、然后就好像说要拔智齿，你就说什么你不敢去给你们家附近还是哪里、 一个老伯伯、 老伯伯，我说为什么不行，他看过牙齿那么多，你就说你不信，我说他懂杠杆原理，杠杆原理怎么地怎么地，那个长边短边、 其实你这些乡音到底哪来的 啊都是同一个乡音啊， 不同啊，你刚刚这个乡音不知道是哪里的乡音，就是 是某一个真实真实地方的， 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真的有去过那些地方，对，但就是 也不是真的有去过， 但就是一种感觉呗。那个、 你有活过蒋委员长的时期是不是？ 也不是这样的， 浙江口音啊，还是哪里口音？ 蒋委员长讲话这样子对呗？他在台上这样子的话，有什么有爆发力可言吗？因为我们 这个蛮有爆发力的， 不是的，因为我们 不是的， 不是的，因为我们这说这种话了，尾音都要说的比较短。啊，我也说的比较短，很可能那个麦克风的回应啊，说来说去的也说不清楚哎。 啊，好。 那我希望马克用欧小柔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欧小柔，你什么时候才要做那个什么烂料理啊？ 什么烂料理？ 上次有个你有 松饼哦， 是松饼吗？我怎么记得听起来不太对劲的？ 想不起来就算了，过了就过了。 没有，那个时候你还说有新招，你很开心，有新东西可以玩。 欧小柔没有，她随便答应，随口说说的。 女人啊，女人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祝10月8号的寿星生日快乐！如果你是10月份的寿星呢，欢迎上脸书搜寻“千元点点”，在我们的网志群里面有一篇是专门。是不是很多人说专门为了专门给谁，他们都很喜欢说专门 for， 专门对啊，会啊 ，for 很多人 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养成啊？ 专门为了专门 for you， 专门 for 啊，他们 for 后面绝对不会连续接英文 哦，所以就是专门 for 玛丽， 专门 for 一些女性来使用，或者专门 for 一些喜欢潮流的人士，专门 for 一些广播主持人 for， 不懂啊，不懂 for 什么 for？ 我刚说到哪？哦，网站上面可以留言。然后这个礼拜 怎样？ 我在 po 星期天的哈利路亚跟点歌区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为什么星期天的哈利路亚跟点歌区要用网志而不是一般发文？ 嘿， 你说应该要用一般发文， 我就突然想说，是因为之前有想过为什么，然后最后选择了网志，不是发文吗？ 没有哎、欸。 那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用发文，还要继续用网志？既然我们常常说网志，大家你马上去搜寻看不到的话， 有可能是我们以为我们会常常经营青春点点，所以你 PO 了以后会被洗掉。 哼， 对。但没有想到其实真是一个荒废的原地，没有什么人在经营它，所以其实很常 PO 了以后它就会一直在上面。 好，那以后生日留言也要改成这样吗？ Up to you. For 谁呢？ For 对啊 for 谁呢？ 最喜欢小雷，最喜欢小，用我多年来的经验然后判断一下这情势。好的，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秋风泽，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听完这首歌，进个广告回来就要进行今天的马克信箱。 外头有人在吗？我正在挣扎，寂寞好可怕，还会有人在吗？对我说说话，说我在哪？当我一个人为梦而奋斗，你说你会守着，等在那出口，守候，看守，拥有，永不变动，握着你的手。没缺口，从那时开始变了，温度已不再温热，过去所有的选择我已不认识你了，爱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不见了，消失了、oh, 痛就痛到我没知觉， 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回来了。 传奇复出，请听环球宇多田光魅影。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还有小戴成兵 Call 超华丽合作阵容。公信榜历史记录保持人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女王降临，蔡诗芸 DC Diesel 全新专辑《骨子里》，中 CD 中文英文版本23首歌，全台预购，数位抢先听。混血儿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求你 Say that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就爱点你。 信箱，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华人男单。 你哪是华人男单？ 为什么不是？ 你够肩膀扛起这个名字吗？ 我说我可以就可以。 What？ 我是华人男单，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张欣。收到你们的回信很开心，而且已经久到忘记我之前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是什么了。 我也忘了。 对啊，三个月的确是有点久了。 嗯，三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蛮困难的挑战。 不过呢，这样也有惊喜的感觉，挺不错的。前几封信呢，我有提到说我想要念师大，因为离你们很近，结果我真的考上了。 哈， 虽然不是第一志愿，但是离家近，而且附近蛮熟的，读的系也不讨厌，开学几天呢就有相处融洽的同学。总而言之我很开心，但还不习惯换教室，而且填鸭式教育十几年了，突然上不是国术英社字的课程，让我有非真实的感觉。希望我早点习惯，和班上同学彼此能早点熟悉。我们班还挺慢熟的。我想要推荐暑假位于世贸的美食展。你有去过美食展吗？ 完全没有，是一个很开心的试吃 party 吗？ 你有去过任何世贸的展览 旅游展？ 你有去过旅游展？ 某一年我去巴厘岛 是在那边买的， 机票真的在旅游展买的， 然后真的便宜还是也还 好？其实没有到非常便宜，但是可能便宜 一点点， 对，真的是一滴滴。 你有参加过漫画博览会吗？ 完全没有，那个人潮很可怕。 台北国际书展 好像也没有， 台北家具暨 大展， 对， 也没有， 家电暨应用展 没有， 台北婚纱展 潮流婚纱玩具什么展都没有。你参加过什么展？ 我好像去过一个素食的展，还有卖佛具。 Vegetarian？ 对对对对， Vegetarian？ 素食。 嗯 嗯，我很想去看看的有加盟连锁业展。 哦， 嗯， 加盟连锁业感觉我朋友蛮想去参加的。 嗯，好，他说世贸美食展呢有在地美食，还有滇缅扬州的小吃，很喜欢彰化区的摊位，好吃又便宜，试吃也很多。哦，所以那里面也是可以买东西吃的。鸡脚冻整只试吃超大方，如果遇到现煮， 哦， 而且主持人又一直拖时间问问题的试吃，我建议可以放弃去别的地方，因为花这么多，欸，花这么久，而且食物又不一定好吃，而且还有大婶会理论会插队，真的很混乱。像我花了半小时抢了一小碗麻油鸡，没味道，肉又柴，十分不划算。好，所以他说有遇到喜欢的东西就要赶快买，虽然大包小包不好逛，可是几个小时后很可能就没了。人非常的多，包包要顾好，想买打折餐券或饭店一博二十的旅游相关行程也可以进来展区购买。展区呢也会有展出食器，就是那什么厨房用具， 锅碗瓢盆， 大厨煮的精致料理，大厨煮的精致料理括号不能吃，纯展览，你只能看。 欸，你有时候去百货公司一些很神秘的楼层，就那里面都在卖锅子的啊。 嗯， 周末真的很多不知道是谁的厨师在那边煮菜给大家吃。欸， 然后可以吃。 你有看到吗？ 没有啊，我很少 吃。就他要展现那些锅子，比如说不粘锅或是多厉害，或煎一些蛋，煎一些鱼，弄一些肉，或是锅子是炖一些东西，那些菜看起来就是不好吃 啊。 但他前面永远就是有一群主妇们等着要吃 buffet， 但看起来就是不好吃， 就那个菜你真的不会想吃啊。 嗯，因为免钱就会有人， 然后我就想说还是他们很着迷那个男厨师， 不是，就是免钱， 好吧， 就是贪小便宜的人非常的多。好，他说美食展呢很不环保，垃圾的生产量很惊人。对了，我很喜欢日本展区，乌龙面很 Q， 配柴鱼酱油和葱花就很好吃了，我带了八小包回家，超重。展区的配色很美，白色再加上 Tiffany 蓝，一整个很舒适。现场有卖包装很美但味道 so-so 的饼干，还有很厉害的濑户内海柠檬酱。当我鼓起勇气问店员说，请问这个怎么卖，结果旁边有一位日本店员用纯正的北京腔说，欢迎您去日本买啊，现场仅供试吃。 所以他们只是来告诉你我们那边有在卖这个口味的这个东西。 对啊，我好难过，哦，我想要买给妈妈吃啊。 欸，说到日本展，有间百货公司， 嘿，你是最近很常去逛百货公司是不是？ 没有啊，就逛的时候都会看到啊，尤其在你家附近那个最老的 SOGO 楼上很常有日本食品展，还是在附近那一栋。 嗯， 你只要去逛，然后日本东西里面都不便宜耶。 是啊， 但是真的好好吃哦，有一些腌制物。嗯， 为什么没有打包给我？ 你又不喜欢吃那个。 嗯， 想唬我。 我妈很爱果酱，最近呢中正纪念堂音乐厅经过了春水堂有一块空地，现在呢六日都有市集，会一直到十月中，我妈就买了一罐银耳果酱，很意外的好吃，她有加柠檬跟海藻糖，不敢吃白木耳的人也可以试试看。 可是白木耳都已经做成了果酱了，还有什么好不敢吃的？ 我就是还是不敢吃啊。 你不是怕那个口感吗？ 对啊， 因为木耳真的是蛮没有味道的，所以它如果做成果酱，不就是只是要它的那个可能 它的胶质已经变那样，可是等于是它添加了比如说海藻糖跟柠檬，那就是柠檬海藻糖的口味吗？我幻想吗？ 弄给我吃。 你又不吃白沫，想唬我。 好，中正纪念堂音乐厅， 我们这是漫才是不是？ 中正纪念堂音乐厅经过春水堂的一块空地，好，有市集这样子。这封信呢，我分了两次写，所以我完全忘记我当初要写什么了。平时呢，我是一个台剧的忠实观众，没有每一部都看啦，高峰期大概是五部中我会看四部。 那你今天晚上不就应该蛮期待金钟奖的？ 啊，金钟奖这个礼拜、啊？ 对啊，今天晚上金钟奖，星光红毯主持人就是纳豆跟露露。 哦，好，他说不过最近面临了八点华剧停一个月 ，TVBS 偶像剧也没有新作品。加上有些没有兴趣，所以 on 档的我只在看一部而已，有些空虚，因此我就跑回去看以前的偶像剧，觉得2009年那个时候的剧情很简单，不过依然吸引人。例如这一部，我猜你没看，我没看了，福气又安康。 哦，耳闻， 标准的高富帅腹黑男配单纯的乡村女，听起来真的很老梗，但是会有好笑的点，而且有些部分内含洋葱，重点是有邱泽。哎， 福气又安康有他哦，他就是主角吗？ 那个时候他要演到主角了吗？你不要在那边用邱泽脸，听众看不到。 听众才想说邱泽脸是什么脸？邱泽自己听到都困惑了，邱泽脸什么脸？他搞不好现在在慢跑，在听我们节目。 怎么可能？ 因为我之前 邱泽有在听《青春点点》，你唬我。 他可能今天很紧张。 为什么？哦，你说， 因为就有人访问他说 金钟奖、 啊。对啊，你金钟奖有没有很兴奋、很紧张？他就说哦，他就平常心，他只希望在红毯上不要可能跌倒或干嘛，那其他都一切 OK。那晚上如果真的就是有点紧张、睡不着，原本是想要比如说喝杯小酒，可是你知道那个演员、明星都很注重自己的外形，又怕隔天水肿，所以他觉得可能那就去跑步。就是跑一跑、哦、让自己好睡一点， 跑一跑他可以选择 Spotify 里面的清单，也不会选到青春点点吧。 就是为了角色他可能要做很多的， 你说他之后要演一个爱听广播的人、哦、 他要多接触不同的人，听起来的感觉， 你说他想要 他下一个角色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从来没有偶像剧写过广播员的爱情故事， 很少啊，就是靠你啊，只能靠你了。 你又不演 啊？我演谁看？没有收视率的呀。 你就演一个广播主持人爱上女明星的故事，如何百般变态的纠缠她， 好痛苦哦， 不放过她，在节目上如何 各式各样的意淫，各式各样的宣称她是我老婆，她是我的。 那不就是现实生活中在演出了吗？何必把它写出来？这跟剧本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你设定的吗？我们现在认真想，就是这个剧要怎么发展、啊、 如果一个广播主持人爱上了女明星、在女明星踏入广播间的那一瞬间，就你知道有风吹来，你就发现 升旗啦， 不是升旗，是 fall in love、哦。接下来的故事要怎么发展呢？ 接下来故事就是 是不是很没爆点啊？ 超没爆点的、啊，就女明星觉得就是你又丑又老又穷，我干嘛跟你在一起？ 那101次求婚也是漂亮女主角跟不好看的男主角啊，他们还不是可以高潮迭起？ 哦，所以你要做出一种就是骗人的戏剧。非写实人生， 戏多少还是要有点 梦幻的成分。 对啊， 所以我最后会跟谁在一起呢？ 请继续回信。 哎、欸，连破坏我想象的那个，连破坏我想象那个机会都不给我了、 哦。差不多，你就可以自己回到现实了。 好，然后他说，因为有邱泽，所以随便看，心情随便好。我还想起来我以前不看蓝正龙的剧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他太红了，同一个时期呢有两部男主角都是他，前一部也是他，后一部也是他，我就觉得齁怎么都是他啊、欸、可是现在邱泽不就这样吗？ 前一部也是他，后一部也是他。 对啊，邱泽现在之前啦， 你说碧曲跟 另外一部什么 瑶瑶那一部吗？我什么一家人那个， 还有在前面一部， 还有在前面，可能要危机一下他了。 对啊，好，他说翻白眼立马转台，还有小小兵也是，现在就觉得我以前好无聊哦，而且为什么要用这种理由不看人家呢？ 嗯，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很晚才回 LINE。 嗯， 这什么坏习惯啊？ 就当下不想回啊， 一个礼拜才看一次脸书。 嗯， 可是大学很常用脸书公布讯息，所以我有些事就完全状况外，像是有一次公布聚餐时间，那其实我有看到，只是没有留言。隔天学姐就密我说， 你不来哦， 给我留言说你有看到哦。很不习惯这种每天要检查脸书的行为耶，我也不喜欢看别人的动态打卡，不够熟也不喜欢加好友，还是偏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真的耶， 那你不喜欢看别人动态也不喜欢分享动态，那你真的是完全可以不用用脸书。 对啊，所以他一个礼拜才上一次啊， 好痛苦，只是为了资讯而已， 很难过耶。 那你应该要发一篇文就跟大家讲，不然 就会被误会。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爱用这个直接当做有看到就有看到哦。 对啊，不然就是你必须要交一个正常的朋友，就是他是会定期去看脸书，然后他都会跟你讲。 嗯， 不然就没办法。 嗯， 我发现我会这么就是时间长就不见跟浪费掉，就是已经变成习惯会想要看脸书，然后你一看以后时间就不见了。 你说你啊？ 超可怕。对啊，我啊。 嗯， 只要。没有这个动作，就是去看脸书的这个动作，或者一起床就开电脑这个动作，然后我的一天就会很棒，我就觉得 I'm awesome。 嗯， 我一天就很充实。 那之前是不是说就把你的电脑线都拆掉，你早上起床要花很多时间组装那些线？ 没有，我就会花很多时间把它组装起来。就是我有试过， 你从来没有在组装到一半的时候放弃吗？ 不会，不会。然后我就会厌恶我自己说，干嘛？你干嘛把它拆掉？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浪费多一倍的时间做这个？ 还是把电脑放到你爸妈家， 然后就是我家没有电脑， 你想起床用电脑，爸妈家就是你的网咖， 就要去找爸妈。可是现在就麻烦是现在有智慧型手机啊， 嗯， 我就要换成智障型手机，然后又没有 LINE， 然后又接不到工作， 然后又没有办法交朋友， 就本来就没有朋友，所以没有差别，但是接不到工作就差蛮多的啊。 嗯，好吧， 所以就很麻烦啊，就是你真的就是要告诉自己说，其实 你不能先养成早上做一件事情让它 之后 是它简单的你轻易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又可以安插在你做这些事情之前的。 欸，其实我有试过，譬如说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先去就是上厕所洗脸刷牙， 嗯， 就这是一般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嗯， 就是不是一起床先去拿手机看一看滑一下这样，嗯，做不到啊。或者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去厨房喝一杯水，这也很简单啊，做不到， 没有办法卡在你张开眼还没有动，你伸手可及就可以做第一件事吗？ 滋味。 身体和灵魂突然同时转身过去，上演对决的前夕，看着天边那朵不断变形的雨，仿佛在对我下暗语。Waiting,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waiting, waiting。要不要推上去？我爱你。要不要再喝停？我真的怀疑。 世界改变，时代进化，是多少人默默努力，多少年始终如一。 有一位天才，改变了整个时代，他的奇迹，我和你都放在口袋。创意澎湃，别人笑他不实在，他最近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位人，这位人。他开发世界的繁华，耶！天天变得无声无息，多少人默默努力，多少人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每天冲出稻香，带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照亮，都一样。不名字的每个英雄，无数年来把世界变最高。 每个无名英雄都值得被歌颂，方大同全新推荐单曲《很不低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让孩子从世界选择未来，桃园美国学校热烈招生中，全美语教学与美国一流大学接轨。10月22日，桃园美国学校招生说明会，预约请来电03-341-1890，03-341-1890，桃园美国学校。 UFO 团体， 大家好，我是纳豆。我以前每天半夜的时候呢，都会听玛丽跟马克主持的《青春点点点》。那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有这样子可爱的主持人的陪伴，会觉得非常的幸福，所以我就决定要接近玛丽。然后呢，我就参加了飞碟电台。所以呢，后来我就跟 Stanley 主持的《五点那时间》这个节目。我觉得做广播最棒的事情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很棒的朋友，那可以看很多的书，接触很多很新的事情。飞碟电台20周年，生日快乐！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我是黄立行。 希望我让我当白痴， 欢迎继续回来马克信箱12:41，我是玛丽， 我是轰鸣。 轰鸣你好，这个卡片呢，它其实也不是写给马克信箱，但我就是一个很爱为未来做准备的人，很怕没有信，所以我也要把它念出来。 那他是要写给谁？写给你对不对？ 写给我们的是大山的来信。因为之前呢，就是赶在上礼拜结束前去看了大山的展。 Yep. 然后他后来就亲自送了卡片，还送了他的新的年历，还送了纸胶带、 手账本，感谢感谢。 Hello， 马克、玛丽，不好意思，临时来不及写一封给马克信箱的信。然后他就说带了刚上市不久的2017年日志，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用哟。然后他说他很喜欢，有点点点插画很幽默。那他说未来如果有任何关于插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们可以一起想想。那在这边我就不要跟马克告白了，哈哈。 啊， 是因为在9月底写的，所以他就说当时还是说欢迎来看展，但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对， 对， 对， 展已经结束了。 我刚刚想到什么啊，怎么忽然忘了？ 包大山吗？插画吗？问题吗？ 喜欢你哦。讲到书，那一天就是在松烟成品，然后有一间气味图书馆， 在哪里啊？ 他在就是 Kiki 餐厅的旁边，就是很多好像杂货手作，又有一些台湾农产果干，可是又有一些很潮的脚踏车，还是什么文具、什么科学之类的，有个气味图书馆。那其实之前我就有听说过气味图书馆，可是我都没有进去实际闻过。之前在上海田子坊的时候，又被一间疑似气味图书馆骗进去，然后在里面就感到一股愤怒，不知道为何，就看到什么都很气，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流动，然后就夺门而出，想说气味图书馆跟我想象中根本就不一样。可是到面去之后，我就那一天也没什么人，我就那边看，就它很多的气味就是很神秘啊，比如说雨，或是 阿美。下雨， 对，下雨哗啦啦下雨的声音，或是他有帮12星座响了声音，或是有一个香味我很喜欢，可能就会去买，叫做洗衣间，就是很像那个洗衣粉的味道。因为关于洗衣，就大家都觉得闻了会很舒服，可是光洗衣就有什么爽身粉、婴儿粉，然后那些都有一些纤维性的差距。但我觉得最妙的是我闻到一个是关于性爱还是什么跟什么床上有关的，然后一闻我就问店员说，它这不就柳橙汁的味道吗？为什么它是柳橙汁？他就说哦，不是，它其实是调酒，只是很多可能调酒有关的那个 哦，都是性爱术语。 对，柳橙汁，柳橙汁去调的，然后就是那个味道。那因为气味图书馆他们的味道都是比较单一的，没有再分说什么哦，这个鱼的味道前味、中味、后味，它就是很直接，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挑你自己喜欢的。 所以那其实是香水，是不是？ 对，它是香水，然后你可以把它 mix 在一起，就是比如说雨天的洗衣间。你就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反正就是那时候闻一闻，闻 一 闻。 那一罐多少？就是几毛？ 毛数我真的不会看可是就是 如果 这样 看你手笔这么小的话， 这样高，可是它蛮窄的。但是你真的有很长，除非你真的很喜欢那罐香水，不然我觉得香水很少用到完我就一罐很喜欢的会一直用到完。 这不是每天出门就会喷一下吗？ 那时候会失心疯买其他的，然后其他都不用，你就爱用的还是那一罐。但是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反而你买那么小比较不会 浪费 心痛。那时候就他看一看，店员就在跟我介绍。 那多少钱？ 1100，12星座是新品，1200，多100块。然后他就说，我有买你们的书 哇哦！ 然后我就说， 什么书？ 他就从 你没有说什么书， 他就从抽屉拿出了欧游点点点，然后就 讨卡派奇怎么会买这个？ 我是没有骂人家讨卡派奇我就只有就是蛮开心的，就说以后在路上不能随便骂路人，不然那天路上都没有人，我在那边狂骂路人，店员听得一清二楚，不是很糗？我只提醒你要小心。 我 我没有什么要小心啊，我又不像你这么爱搞路人。 好了好了， 路人。必须不行， 我 背。 我那天星期天听到你跟强强主持，你也有类似的失误。 真的。 然后我听到大笑，心里想说：“一被派去啊，一被派去啊，一周可以就被派去啊。” 这封信来自于子儿，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信了，而不知道最近还有没有在闹信荒呢？ 有啊， 欢迎 大家多多来信。 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青春点点点马克信箱收，邮递区号是10084。我到现在呢，都还在听七月份的录音档，进度真的好慢哦。虽然呢，最近也都挺晚睡的，不过每当我想起要听现场节目的时候，都已经过凌晨2点了，这就是真正的大学生啊！就一阵失落感涌上来。哎，你大学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这样？大学是不是还是一样早睡早起？ 不是啊，是我这个人 早睡晚起， 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睡觉，所以我没有再分阶段的，睡觉就是我爱的事情。 嗯，好，最近呢在忙新生周的事情，还有系上迎新宿营、社团迎新表演、书院相见欢、书院共学日。所有的大事全部都挤在一起，分身乏术啊！我感冒差不多2个礼拜了，希望快点好。中秋节呢，因为办活动要筹备的东西太多了，我不敢随便回台北，害怕4-5天后活动会开天窗。家人的爱可以开天窗，活动不能开天窗。9月14号的台风真的超恐怖的哦，因为子儿在高雄，所以他们的宿舍12楼跟13楼这么高的宿舍， 嗯， 电梯间的玻璃窗户被台风给吹破，靠近大门的寝室就淹水，12楼的寝室在淹水，真的超难想象的。狂风暴雨从破掉的窗户那边狂扫进来，超恐怖的。好，那之前呢，台风天子儿也有跟他们的室友打电话进来，就很吵闹的那一群人，还有让自己唱。自己唱歌的医学系学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两位好，我是来自台北的夜猫听众。 夜猫爸爸 Dragon 爸爸爸爸爸爸爸。 贵节目每一次一开播便表示，再过6个小时我就可以收工了。昨天也就是9月24号，赶赴公司的途中，疑似巧遇马克。还记得当时见到他身着一身黑，眼神向上吊，一直在傻笑。当下我想停下来跟他打招呼，但因为上班快迟到而作罢。924，你有去拿龙榴莲吗？ 9月24，哎，我有没有带手机进来？9月24号，可是一身黑不是我的穿衣风格啊。 对啊， 我不会穿一身黑的东西啊，我黑色的东西很少。 他在路上很常傻笑吗？我怎么觉得还好？ 我走路没有什么表情欸，臭脸。 最近呢，我发现一个很夸张的事情，就是院线电影才上映没多久，网页上面马上就有人张贴，而且还是高清版。他说的就是《失速列车》还有他的前传《首尔》两部都有。嗯，好的。另外想询问二位，何时才会再办听友聚会？因为我已错过多次，而且每一次聚会都因为要工作而放弃，所以我想要事先知道以便安排时间，谢谢。 下一次的听友聚会呢，应该会是在11月中的一个周六，是周六吧，对不对？ 周日。 哦，是周日啊。 嗯， 周日，大家请把11月中的一个周日给留下来。我们 去你家玩啊。 我们会租一个很棒，没有不行，我家没有电视，因为那一场听友会呢，主要的目的是要就是大家一起像观赏首映会一样的看我们的国际巨星吴玛丽在小荧幕上面的搏命演出，好不好？ 哎，真的是搏命啊， 搏命， 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搏命演出，搏命演出，请 大家。虽然我在里面真的是算。你跟一些强将比的运动量真的是很低， 哈， 但好累、哦。 你说其他人真的有人运动量非常大哦。 哦，因为这个综艺节目就叫综艺《三国志》嗯，然后11月份在那个 台 视会播。 李仁哥也是里面其中一员，然后他就是玩的，就当然你玩游戏你就是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可是我觉得不小心他太久没有跟很多年轻人玩在一起还怎样，他整个超拼欸，就是因为有一度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分散开来，当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那个他是像刚从游泳池上来那么夸张，然后他是转头跟你讲话，他的汗是会喷到你的身上， 那个离心力这样甩出来。 对，然后想说干嘛啊？而且因为我们穿的是古装，然后古装是他穿他自己的 T 恤，然后可能又有一件背心跟一个外套罩着的，他的汗水是全部渗透三件，那三件是全湿。我觉得天哪！ 可是李仁哥其实跟就是哈林哥一样，就是一个很会流汗的人。 他当然会流汗，可是他也有说他自己事后想说，我好像有点太 拼了， 就好像太认真了。就是可能像你，就是一旦玩游戏，就是 我要赢， 我也不顾什么，反正我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躲，我就是要冲，我就是要干嘛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因为我跑不动，就是会用其他的方式，但是还是 你说规则，你是不是都规则？ 哎， 干嘛？ 不准侮辱我的战术。 颠覆摇滚，前进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Shuts my eyes and count to ten. It goes in one ear out the other, one ear out the other.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whistling a melody, crystallizing clear as day. Oh, I can picture you so easily 超越800万销售纪录，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请听环球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太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馆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太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亚洲首选台湾唯一国际级妇幼采购周年庆来咯，全球1000家品牌，价格比拼各大通路，万件妇婴用品一折起，孕妈咪凭妈妈手册免费看展，7到10号双十连假，台北世贸艺馆抢好康，快上网搜寻上联妇幼展。 我们是 S 七飞 天联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12点54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陈明喜，这首拼图送给你，待会1点钟过后继续我们的马克信箱来回信咯。 中极色鸟儿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如果我现在20岁的话，我想生小孩。我现在陪小孩都觉得我的体力很辛苦。飞碟二十，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你是否想过，每片森林都是一个音乐厅，而每条溪流都在演奏着一首交响曲？台湾第一次由音乐家与野地录音师共同携手合作。为我们的土地谱写出最动人的生命乐章。10月14号，国家音乐厅 NCO 倾听台湾土地的声音风景音乐会，走进自然，追寻灵魂深处的共鸣。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台湾国乐团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哦，出国玩哦，就要买最夯的软糖、巧克力、维他命送亲戚朋友。 买太多要报验哦。 是哦。 用个人自用名义代入，就不能在国内贩售。而且单项食品超过1000美元及6公斤重，或定状及胶囊状食品单种超过12瓶，合计超过36瓶，就要向食品药物管理署办理食品输入查验。 安内哦。 注意食品输入规定，才能买得开心又放心。 以上广告由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我是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分公司总经理林国峰。飞碟电台从梦想出发，在宇宙飞行20年来，为台湾的天空带来无限的声音。飞碟20，超越无限，祝飞碟20岁生日快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请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马克玛丽，首先要感谢提供录音档的点友，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青春点点点， 棒棒， 这是我第一次寄信，我就决定从帛琉这个超级美丽的海岛明信片开始。 帕劳， 当初呢，我会选择来到帛琉是被网络上美美的照片所吸引，实际造访后我发现真的是随便拍随便美耶。这里最主要的活动是浮潜，那印象最深的就是落差200公尺的大断层， 非常的美，美呆了。你们有机会一定要来柏流这里玩一玩。 好， 照片的右下方是情人桥，就献给两位主持人。我看一下， 帕劳。 为什么要叫情人桥啊？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像拱门的东西啊，就是拱起来的岛这样子。 哪里？ 这个？ 哪里？看不出来。 帕劳。然后听说这里的信要凑满一个货运，一个货柜运到关岛，再转机会需要非常的久，希望你们最后能收得顺利。好的，从柏流寄明信片回来大概就真的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因为这封信是9月5号寄出的，来自于啾啾，谢谢你。 好哦。 Palau's Rock Island have been formed into natureSculptures by the weather and the sea. The arch is one such formation that is a popular rock island site. 这 arch 这个点很酷。 就你说那个拱门啊，拱那个。 哦，所以情人桥没有任何情人的字眼在里面。 对啊，为什么台湾会翻成情人桥啊？ 好的， 还是觉得它跟七夕一样。哎，这封信呢，一样也是来自于海外旅游金倩。金倩说：“马克玛丽，你们好，你们有来过长滩岛吗 ？”Never， 你没有去过长滩岛？ 我完全不想去长滩岛。 为什么？ 不知道。 是因为冰冰欺负我们吗？ 也不是，就是去过巴厘岛之后，我就觉得可能应该都差不多，所以我、 所以就没有喜欢海岛度假类型。 对，然后也不觉得长滩岛就感觉你是更爱做海上活动的人才会去啊。 但你去冲绳有去海边吗？还是你其实也没有很喜欢？ 有，我去海边啊，可是冲绳海边待不住，太热了。可能要在其他季节再试一次看看。 好像可以断定你就是不喜欢海岛风情啊，因为你就是不喜欢晒太阳嘛。 我可是今天晒了一整天的太阳，你在说什么？ 会黑吗？ 我觉得应该超黑。 我跟你原本比起来哦。 对。 很棒啊，你这样会变很健康哎。 是吗？ 你晒太阳吸收很多维他命 D， 你会变很健康，你那些怪病都会不见。真的啊。我说真的、欸，你不觉得我眼神很诚？ You know? 你不觉得我眼神很诚恳吗？ 我觉得你好像穿过我在看我后面，不知道什么东西。 没有啊，我很诚恳哎，真的真的真的。他说呢，这是中秋连假前，我们公司办了员工旅游，9月11号到15号，所以一回台湾，紧接着中秋连假，这个公司好棒哦。就是让你在中秋节前夕出去玩，然后还让你中秋节回家跟家人共度。不偷时间的，这公司真的不错。好，但是呢，好像有强台，希望能够平安抵达。听你们的节目有一阵子了，老是听到信荒，非常严重。这次住的饭店刚好有信纸，所以我就提笔来写信了，来分享一下这次的远旅吧。远旅会感到愤怒吗？ 你都几岁的人了？ 怎样？ 还在介意少节省那个工跟油吗？ 他第一次讲了员工旅游啊，他可能觉得之后我们就讲员旅吧。 那你要挂号住啊， 管人家 写更多，就从现在开始简称员工旅游为员旅。 这写更多。今天是员旅第二天，我们入住的饭店就是信纸上面这个 logo。 好，这是一家非常棒的旅店。因为它的 logo 我看不出来那个名字是什么，阿西亚吗？阿西亚 ，Asiatics， 阿西亚。今天好，虽然我们的饭店在就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价格也不亲民，不过每间房间都有自己的阳台，这个阳台就面对了泳池，面对了海边，然后呢，有起居室、大房间、大厕所，几乎是独立木屋了。 除此之外呢，迎宾的时候还会送上酸甜冰凉又爽口的柠檬冰沙，还有冰毛巾，再用高尔夫球，再用就是高尔夫小车将你和行李载回房间。啊，沿途的路上都是满满的热带阔叶林，好美，好隐秘。然后现在呢，只是可以听到蝉鸣的宁静夜晚。 说到蝉鸣，那一天我去宜兰那个鹰石间的时候，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就我一个人走，后来走着走着发现，哎，前面有四个人，两个外国人跟两个看起来是台湾人的人，可是他们在用英文交谈，我就想说，因为他们除了那两个外国人可能好像是朋友，想说他们四个是怎么聚在一起的，因为乍看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一个 team， 我就经过发现他们在问，在叫的啊啊 啊，那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在查，好像有查到什么 TSA 什么餐，拼音，然后就说哦，这是一个，比如说什么什么季节会出现的，然后在台湾你很常听到，他们就表示说，哦，他们觉得这个啊啊啊非常的特别，然后就是给他们一种很奇异的感受，就是他们很喜欢蝉。我就想说，要是你一天到晚在啊啊啊，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啊啊啊，不晓得你还会有这样的那个心情。后来我想说，不如就把握一次音听练习的机会， 就是跟着他们。 对，我就因为刚好那后来他们就真的是那两个看起来像台湾的人，他们感觉是分开的，他们应该是英国人，因为英国腔非常的重，可是我不太确定另外一个是不是也是英国人 还是欧洲人。 对，他们就走在我后面，他们就在聊，你就也分不出他们到底是熟的朋友还是在那边巧遇的。他们在聊你的工作应该是什么，而不是为了钱。以及你在学习，如果你今天念这个有动力，你自然就会爱他，当你认爱他，一切都无所谓。就是在聊关于未来人生规划性，然后那个 遇到英国 Peter Sue， 因为有个男的跟他分享说他在念那个有点像什么引擎那种单字的，就是他在念那个啊，然后什么 引擎的单字，我想应该是 engineer， 应该是工程师吧。 哦，工程师，工程师。我在念工程师。 我是柯南吗？我是语言小侦探。 那如果我在念引擎相关的书籍呢？ 就是就 read about books of books about engine 啊。 我是一名工程师，但是我喜欢阅读跟引擎有关的书籍。 I'm an engineer and I love to read about books about engines。 怎么这么像啊？ Engineer, engine， 是不是我从小就没有把这两个单字学好？ 可能没有分开。 所以你看，你小时候不好把音听听清楚，你现在偷听外国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念什么。他说：“哦，念这蛮偏的。”哎， 做工程师啊，工程学啊。 我就觉得，这单字很常听到，可是你突然问我说他在念什么？明明这个工作很普遍啊 ，engine 啊，engine， 你不在 engine 哦。 为什么我中文就想不出来？所以他们就在聊关于就是世界观，但是你就听得出他的那个英国人的态度，就是当你热爱一切，很多事情就是会促使你前进的动力，然后钱从来都不会是重点，它只是附加给你的价值。附加价值我还听得懂，大概知道什么东西。 附加价值怎么讲？ 就是他讲我会知道嘛，可是我讲一样的我办不到。 好棒啊！ 啊，请继续。 好，然后他在后面画了他们的那个房间的 layout。你们是室内设计公司吗？怎么随手一画可以画这么专业啊？有够专业！ 这是我去看样品屋的时候， 对啊，专、 那个、 业到不行 哎、欸， 好强哦！好，然后呢，接下来第二张信纸他在讲早餐的事情。第二天早餐呢，早上7:45要出发前往托翼伞，说无敌。超棒超美的拖曳伞下来一定要碰水才好玩，以为早餐如同一般就是 buffet， 就想说哦，我在7点再下去就好啦，就一到餐厅，服务员问了房号之后就带到座位帮我们拉椅子，递上了菜单，选择有很多，有英式、美式、菲式、菲律宾式。 菲式早餐是什么啊？ 菲律宾式的早餐他说有饭，然后英式美式的就像早午餐的那种组合，然后都是套餐， 随餐会送上凤梨汁、西瓜汁。于是呢，我点了法式吐司加培根加蛋。 嗯， 姐姐呢点了熏鲑鱼跟鲑鱼蛋跟吐司跟生菜。当我们在喝果汁的时候呢，居然送上了三层像下午茶茶点点心塔的早餐。没错，都是我们的。但是根本7:25我们的套餐才上，太可惜了，没有办法好好享用这国王般的早餐啊。我们离开的时候盘内都还有一半呢，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可以请他们先送房间的吧，先送回房间的吧，只好明天再补吃回来了。但明天7:45还是安排了深潜。好，他说时间不早了，还有好多想要分享的。这次很幸运，虽然是自由行，他们员工旅游是自由行，但遇到了超棒的导游，很多行程呢帮我们安排，然后也叮咛了很多事情，告诉我们哪边的餐厅是必吃的，哪边要吃什么好，哪边好吃，而且你只要报我的名字就可以很多的折扣。感谢这边的好天气，祝福你们一切安好。导游也很棒啊，因为你报了他的名字以后，他也可以拿到折扣，他可以拿到回扣啦，不是折扣。好，然后说你们可以一起用 bang bang bang 的方式和我的同事苏小，这个字是什么啊？是苏小 妹、苏小子、苏小小， 看起来好像胃哦，胃部的胃耶，还是冒昧的冒？ 苏小茂， 苏小茂打招呼吗？bang bang bang， 嗨苏小茂 ，bang bang bang。 与其勉强你来喜欢我，不如接受你暂时讨厌我。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你那个谁的香水味，却总是低调，殊不知乏味。气少成灰，有万分后悔。哎，那个谁老犯自卑，推翻又摧毁，三成一堆。街头上复杂的那个是谁？指的就是我身上的累赘。别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UFO 20， 大家好，我是陈红，我今年已经52岁，飞碟电台已经20岁。我觉得飞碟就是我的青春路，它让我无限的去 update 每年我就不停地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不管我到哪一个城市，我都会回到飞碟的原点。那就是因为飞碟它就像我的家一样，它会让我到每一个城市去摄取我真正要学习的新东西。但是飞碟也像我的母亲，它是让我永远不变的最喜欢停留的一个平台。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让我有最好的安全感，也会让我持续的年轻下去。相信你喜欢飞碟电台，你也会跟阿红上菜一样永远的年轻不败。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1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新北的波说，我今年跟同事电影团的同事，公司电影团的同事看了很多电影，从《摇滚青春练习曲》《哭声》，如果这世界猫消失了，比海还深，到《失速列车》，那很开心跟喜欢同类型电影的人一起看。以前呢遇过那种不管看什么都会落泪的32岁女孩，这让我无法接受。你有跟我们公司的人一起看电影吗？听前一阵子录音档，马克玛丽对哭声好像都觉得还好。在哭声上映的时候他就非常期待，可是 哭声是那一部韩国鬼片啊。 对， 愤怒。 但看完了心得，只能说导演好像一次想塞进太多元素，它的精彩是因为剧情意想不到，角色鲜明，可是好像还不能说什么到神片的等级挂号，也许可能是因为太难懂，所以被说为神片，留下了一堆悬念，让观众自己找答案。有的时候呢，我真的蛮难理解导演想传达的意思，可能是我脑容量太小，真的没有办法非常明白这部片吧。但哭声的演员都演得非常的好，尤其是那个小女孩，小女孩在演得狠劲十足， 恐怖。 再说到如果这世界猫消失了这一部电影，因为看了预告片中在日本上映时很多人都感动落泪，还有我喜欢的演员佐藤健，这种原因我就非常期待，但实际看了之后我有点失望 啊。 跟我一起去看的同事都感动到落泪，可是我看到中后段的时候我一度有点想睡觉，到结局的时候也很突然，回家上网找其他人看过的新的，每个人都说好感动，而且意外的蛮多男生去看的。 猫太疗愈了啦， 难道是我太冷血了吗？可是我看生命中的美好缺憾时哭蛮多的呀。 前几个礼拜呢，我还看了工藤官九郎编导的《地狱哪有那么嗨》。说实话，他的电影常常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节奏，甚至是荒唐的好笑。这部戏就给人这种感觉。其实整体是好笑的，可是我去看的那一场，整场人都笑得超级夸张，有些根本就没有笑脸的桥段，观众也在笑，而且是笑到肚子用力的放声大笑的人。而且笑的人呢，好像都集中在后几排，我们坐在前几排的人还算冷静。看完电影的时候，我都心里想说，奇怪了，我们看的是同一场电影吗？ 是吗？ 如果今年目前为止几部看下来，摇滚青春、哭声、如果猫消失了、比海还深、失速列车、地狱那么嗨，我觉得可能还是失速列车跟摇滚青春练习曲比较好看，大概是这样吧。好的， 新北的波你根本就是某一家电影公司锁定的族群耶、对啊，就是传影 iFilm 嘛，就是传影，就是他买的这些片子都是你会去看的， 要锁定你的。 对啊， 他说要感谢就是这个电影全组，让他一个月可以跑电影院的次数提高很多，连十月份要一起看的电影都预约好了，让我觉得我的生活充实了不少。你下一部期待的片也是好多人准备要杀去看的片哦，就是 搞轰趴。 我觉得除了我们没有人在乎， 真的耶。 新海诚的你的名字， 哦，对对对， 在日本的票房目前已经突破了100亿日币，看过的人几乎零负评。好的，希望这一次不要让人失望。马克玛丽有准备要看什么电影吗？ 你的名字的那个家评如潮，其实 很可怕， 对，因为把人的期待提得太高，会很有可能会失望的。 我最近想看的可能有李安导演新电影吧，可是我也不知道他演什么、可是我只想知道就是现在电影会把他带到一个什么新的， 就是 120K 就120秒， 对， 那有多厉害。 你们不要跟我解释什么、胶卷啊，原本啊，一秒几格啊，现在几我就是要实际知道，你解释那就不用了、不用。 那我们一起去看。 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 你愿意花600块看吗？ 好像是800，我愿意， 就是20人团购的话，似乎可以降到600。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除了去电影院看，你没有 其他方式。 对啊， 我那时候还有想说，20个人，很简单，我们听众约约一定超过的。对啊。 但重点是你，我真的觉得可能从上映不知道等多久，那个票要多难抢、我还是觉得想去看的人会非常非常多，不会因为票价却步吧。我很想知道，就是大家都说什么让你就像在电影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新科技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尤其有时候就是你看李安，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他其实真的蛮叛逆的、他是一个蛮棘手很难搞的人物、可是他又这么谦虚， 我又像又很温和的感觉， 又很温文儒雅，就是我不知道跟他共事是一个什么感觉，可是在局外人看你会觉得哇，他的魅力真的很高，他现在就是处在我人生的偶像的一个位置上、太厉害了。对啊， 新北的波呢原本想要点 Prince 的歌，因为他说这一首是他很喜欢的一位日本花式滑冰选手羽生结弦今年比赛中的一首曲。希望可以帮他加油。好，而且他还说他这礼拜就要比赛了，所以他原本希望上礼拜就可以点到。 I'm so sorry 这礼拜才看到你的信，而且 我们也没有， 对， 重点就是这个。 对的， 接下来这封信啊，亲爱的玛丽马克，好，我是小孩子，最近才开始收听青春点点点，觉得下班能听到这么轻松的广播，心情很放松。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件事，最近我觉得我真的蛮喜欢我公司的主管，这有点违反职场伦理啦，而且也不是能被大众接受的事。 所以他的喜欢是真的爱上 了，是真的喜欢。主管已经结婚了，所以我没有和几个人说，现在呢也算是心情抒发在写这封信。主管和我相差14岁，是一位接近40岁的女性，看起来比实际年轻，是个聪明理性，有时候也会搞笑的人。我在公司待了2年，表现不是很出色，常常让主管生气， 但他还是很照顾我。除了工作上很用心的指导，平常的生活常规和待人处事也会提醒我，也会关心我的心情，偶尔出公差还会请我吃饭。总之呢，我在他眼中就是个小孩子。可能是这样被他照顾着，我也对他产生安心和依赖的感觉，希望每天都能看到他，也希望自己能多帮他做些什么。虽然平日呢会一起聊一些日常生活的事，和我们的互动呢也仅在上班的时间，下班后呢是不会有任何交集的。他都把同事的 LINE 设关闭提醒。觉得有点 déjà vu 的感觉了吗？开始有点意思了 啊。 而且他也说结婚后就再也没有和同事假日出游了。我知道我们只能是同事，但如果能做些事情让他笑，我也会感到快乐。所以我常常说一些自己的白痴事，看到他笑着说呵呵白痴耶，我心里就高兴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 IKEA 买工作上会用到的东西，心里想着要是我是他先生就好了。我们能牵着手逛街，那是多浪漫的事啊。有时候我都好想要回到十几年前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他，把他追走。 想得好远哦。 但我发现我现在能和他在一起对他也不是好事，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他过现在的好生活。我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名车。当然他可能也不是爱慕虚荣的人啦，但哪个女性不向往这样的生活呢？你需要辩驳一下吗？ 什么生活？不好意思。 有钱有房有名车的生活，生活无忧无虑的生活。 哦，如果他只是想表达生活无忧无虑的话，那很多人就想要生活着无忧无虑啊，只是无忧无虑的内容是不是你想的这样，我就不太确定了。 就是如果有好房子， 我确定有房真的是很多人安心感的来源啦。 对，然后有钱是当然的嘛。 对，那钱的多寡还不一定。 名车要不要名就不一定了。 对啊，嗯，有一个名居倒是挺酷的。那个什么姐妹花不是也有一匹马？ 哦，Two Broke Girls 哦。 对啊。 好，然后他说，而且重点来了，其实。我也是个女生，是个单身25年的弱梯，不可能给她超越现况的稳定生活，所以越是喜欢她就越觉得自卑无能。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有爱就可以，还要考虑现实的问题。而且欧咪，让我打断一下你的幻想，你们可能连爱都没有，只有你单方面的爱而已。 他单方面故事已经进展到很多很多了，而且很完整，那个架构都架好了。 对，但是另外一方是完全没有 零 哦。好，他说两个人要考虑现实的问题，也要能一起成长。我也得变得成熟稳重，不能再想着小情小爱了。虽然这一切回想起来有点心酸，但我也是有一点点的成长。以前的我会固执的觉得，哼，我一定能比他的先生好，哪来的自信啊？但现在我知道喜欢一个人会不想看他过不好的生活，会真心希望他好。现在的我能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多帮他分担一些业务，不要再常常惹他生气，要常常逗他开心。听起来有点卑微，但我这样放弃自己的爱也是蛮伟大的吧。 好可怕的个人幻想哦。 对啊，你的幻想好多、哦、 你怎么了？而且我觉得前面单纯的想象人就觉得 算 了，好，你脑内的想象就算了，可是你还进一步觉得你牺牲了自己，那才觉得可怕吧。 嗯，想到这封信可能会被念出来就觉得很害羞。谢谢玛丽马克看完这样的38告白信。嗯，好，最后他想要点播一首Peggy 许哲佩的歌，但是我们电脑里面歌库里面没有。好，这就是之前 call in 给我们的小孩子啊，大家记得吗？所以当他在抱怨说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同事的人都把同事群组那个关闭提醒，很受伤， 那天不就都白讲了， 其实对，其实他在意的只有那个主管而已吧。 Only you。 对啊。 见不得光的偷情事件如何演变成一场最爆笑最荒谬的超级喜剧？ 10月7号到9号百老汇经典喜剧《谁家老婆上错床》台北亲子剧场失控上演， 购票请下两厅院售票系统。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870周第五名张芸京《谁说我不能哭泣》，第四名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第三名方大同很不低调，第二名杨丞琳年轮说，第一名五月天顽固。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We are the lion， 我们就是一包饺的脸， 1:37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要回这封信。跟我一样有严重拖延病的人，他是东门菜菜子。一直以来都很想写信到马克信箱，但是严重的拖延病，每每心中的小宇宙跑了好几圈啊，我构思了好多想对你们说的话，嘿嘿，然后就收工了。身为有拖延病的我， 非常能理解吗？ 完全能够理解，我们的脑子就是跑得非常非常非常快，我们就是眼高手低的一群人，我们的脑子呢已经统治完整个地球，然后呢可能就是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伟大的计划，整个人类都已经活了3-4个世代变得更好了， 照你这种个性，就算你拿到死亡笔记本，你肯定也会懒得写哦。 就是想很多， 哦，我全部都解决了，但其实一个都没有解决， 一个字都还没有写下去。好，他说直到一个契机的发生，他决定要克服一切的困难，提笔写信来。好，他说写信来是要感谢马克的，并且要好好保养这位幼伟的年轻人。上周日呢，与朋友到电影院看 BJ 游戏，他觉得蛮有趣的，推荐大家看。买好票以后呢，搭电梯要下楼，因为突然涌进了很多人进电梯，然后他就被挤到电梯的里面去了。发现呢，我要到我那一层楼没有人按啊，于是我就喊出了我们要去 B2。照理说呢，如果算是有礼貌，而且站在电梯就是那个按键旁边的人，应该就是会协助帮我按一下 B2 啊。但是离按钮很近的那一个人完全无动于衷。正当我觉得对人性失望时，在电梯前方有位高大帅气的男子伸出了一只神之手，穿越了中间的人群。 Oh my god！ 按了 B2 的按钮。 那一只手不会是？ 起初我还不以为意，想说，他应该是要跟我去。 侧面会长很多毛。 听众没有注意过我手侧面长很多毛。 哦哦。 他本来想说，哦，可能是要跟我去同一层楼的人吧。但当我出电梯的时候，才发现正义男神并没有走出电梯。就在出电梯后的那一个时机，让我看到男神的正面。天啊！ 谁？小丑前锋？ 是马克？ 真的不是小丑前锋吗？B two this， 妈来台湾看电影，妈 来台湾看，如果这世界 Nico 消失了 ，Nico 也打，妈， 他上次看到那个什么哪一个运动员啊？ 什么？我说， 你又忘记人家名字了哈、 还是足球员？ 真的忘了、 你说跆拳道刘威霆哦？ 啊，对， 好，然后。他就很开心，他说心中突然很开心，像遇到偶像般的雀跃。不过那一天我很有印象，因为就是有人说了说 B2 的时候，站在旁边那个男人真的是完全无动于衷，我真是觉得、 他会睡着啦， 他不是， 就是他有一些病，就是会站着突然睡着。 不是，他可能太认真的在 滑手机， 跟他的朋友聊天，或是他的反应神经真的太慢，他可能是树塔，太慢，就是慢到我操！可是他的那个表情真的会让人有点愤怒，就是为什么之前小忙不帮？ 所以你是伸出了愤怒的指头，按下了 B2。 那个时候是对，因为我的愤怒传导很快。好，然后他说，听马克曾经说过，在电台附近做瑜伽，是不是地震啊？为什么觉得好晃？ 真的哎， 好晕哦！ 习惯就好啦。 哦，好可怕哦！哦，好晕，好晕。他说， 身体要跟着动，就跟着地震一起摇动。 曾经听马克说过，在电台附近做瑜伽。那我本人刚好就在电台旁边那一栋 T 品牌的健身房运动，常常就在想说，马克是不是就在这里运动呢？我会可以跟马克不期而遇呢？结果完全没有遇到这个毛。对啊，因为我不是在那一家。不过呢，曾经在电台大楼一楼看过玛丽，蛮开心的。玛丽本人看起来很娇小可爱哦，头发还挑染，远远看到觉得是一个酷酷的小女生。 这么近的看到我， 有一个感想就是，每次看你们合照是天龙跟地虎，但是分别看就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好，回归正题，虽然我已经在脸书上面私讯欧马克，然后感谢过马克了。马克也客气的回复了，因为这个社会热心正义的人越来越少了，虽然只是一个小动作，但也让人觉得很温暖。我是从外地来台北工作的异乡人，还记得两年前准备要来台北工作的时候，朋友就提醒我说，要有心理准备哦，台北人很冷漠哦，台北人很自私哦。这两年来呢，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氛围，所以偶尔来点温暖的小刺激就觉得很感动。前些日子看到马克在自己的脸书板上分享说，在某个午后搭捷运上的大家的行为充满了各式各样自私的举动，像上车就会站在门边啊，卡位啊，完全不顾虑到后面有人要进来啊，或者之后有人要下车啊。看完后我就开始想说，我自己是不是也是这种人呢？ 习惯了自己的便利，却造成了其他人的不便。 哇哦， 太棒了，有自省的人就是最棒的。总之呢，一个人在台北的生活很爱想东想西，就像玛丽号称最有态度的单身大使。有时我也能体会玛丽的感受，女人到了某年龄以上还没有对象，就好像犯了某一种罪，就犯了一个罪， 才犯了一个罪。 言回刚刚， 干嘛忘了关？叫东元楼不要回信就好了。 你不提，但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提醒你。虽然还有很多话想要说，但写到这里手很酸了，下次再写信来分享。P.S. 我有买你们的欧游点点点哦，很羡慕你们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与行动力。哈斯塔特真的好美啊，期待你们的下一本大作大作。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Baby, so we let it go, go, go.提醒太多，爱上关机终止联络，您拨的电话灵魂正放空中、全身的流压抑需要消耗、跟我一起用力甩开烦恼、So we let it go Go go go go go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side. 回味四年，就做葛莱美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的，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呢，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现在我有个节点15点，比上破五的成绩是2点。 翻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 方大同全新原创大碟 JTW 西游记，9月28复音乐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加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继续来说恶报的故事。自从主人翁奥诗瑞出过那场意外之后，他跟妻子做爱的次数就比以前少。他们没有谈过这件事情，可是他觉得老婆也觉得无所谓，毕竟丈夫经历了这么大的意外还可以回到身边，已经很值得庆幸了。他清醒的时候既不太清楚昏迷世界中的感觉，就算呢想跟别人讲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总觉得讲出来好像会吓到别人。可是呢，他在晚上的时候做梦的时候都回得去，可以回到昏迷时的状态。而且从墓园回来那一天之后呢，他觉得他的昏迷梦更频繁了，而且他觉得自己上瘾，一到晚上明明离睡觉时间还早，他就开始期待自己可以做梦，兴奋到颤抖，就好像多年流亡海外的人要上飞机归国一样兴奋。最好笑的是，他有时候因为太兴奋了反而睡不着，躺在床上动也不动，想尽办法哄自己睡觉。诶，其中一个方法如何让自己可以赶快睡觉呢，就是手淫。自从呢参加纪念会之后，他每一次手淫都会想起马岩，想想他碰自己肩膀的感觉。其实呢也不是说他特别美，也不是说他怎么样，只是因为她是她姐姐，她是死者的姐姐嘛，所以跟那个人有关。而那个人曾经让自己昏迷，因为昏迷抵达这个彩色的平静世界。你知道，我连他，他连他，他连他，全部连在一起之后，就好像觉得啊，这个世界离我更近了。同时呢，他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大量卖出保单，根本不必卖力，就他的故事就可以让他的业绩非常的好。如今呢，他只要想推销，眼泪就来。 不是故意要操弄别人卖弄自己的眼泪哦，他是真的真的流下了眼泪，然后就会说不好意思，讲到自己的故事啊，我就哭了。但是等到客户看到他哭，就觉得更加的真诚，就会签名了。有个周末呢，他们带女儿去一个地方看外公外婆，回程的路上经过一个地方有两车的对撞事故，前面那辆车的驾驶放慢速度，伸长脖子去看，他老婆就说好恶心哦，怎么还想看车祸事故现场啊。女儿呢原本在后座睡觉，救护车的警笛声把她吵醒了，她脸贴着车窗往外看，有个浑身是血失去意识的男人被担架抬走了。小孩就问啦，他们要带那个人去哪里啊？奥诗瑞就说他们要带他去一个好地方，一个色彩缤纷，滋味跟气味都好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方。我跟你说，在那边你的身体会轻得没有重量，无欲无求，就算你有任何的希望，美梦成真，而且那儿没有恐惧呢，就算原本会痛，痛也会变成另外一个感觉哦。他说啊说，说个不停，直到发觉妻子瞪着他才住嘴。这个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报道高速公路上的严重车祸，他望向后照镜，看见自己的女儿向担架上的男人微笑挥手道别。 哦，道别了，再见， 拜拜。他是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啊， 祝你有个美梦了， 好梦啊， 再见， 拜。 那只是昨夜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至今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如果我现在20岁，我想要 打电动一整天。 Yeah! 飞碟二十，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二十岁，生日快乐。 Yeah!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UFO 闪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方大同，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